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介绍美国运动员劳林·威廉姆斯。1983年出生的小个子黑人姑娘劳林·威廉姆斯个人最佳百米成绩是 10.88 秒。2005年世锦赛，劳林·威廌姆斯夺得了100米和4乘100米接力两项冠军。2007年世锦赛再次在4乘100米接力中夺冠。劳林还曾连续参加雅典、北京和伦敦三届奥运会。她是雅典奥运会上女子百米银牌得主。八年之后，她和队友合作在伦敦奥运会上夺得了4乘100米接力金牌。2013年夏天，劳林宣布从田径赛场上退役，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方向。投身雪车训练后仅三天，劳林就在正式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田径选手转向雪车并不是偶然的，在双人雪车的比赛中，前排的驾驶员负责控制雪车的方向，而后排的运动员除了控制刹车之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起点推动雪车时提供一个尽可能快的初速度。当雪车进入雪道，基本就由前排的驾驶员来负责了，因此力量和爆发力强的短跑选手在转向雪车之后是具有天然的优势的。威廉姆斯和琼斯都是坐在后排的选手。在索契冬奥会上，另有三名田径运动员是在雪车赛场上亮相的，包括澳大利亚的前女子跨栏世界冠军雅娜·皮特曼、比利时的女子短跑运动员汉娜·马里恩和英国男子短跑运动员克雷格·皮克林。Lauren Williams is one of the five athletes to have won a medal in both the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 Games, as well as the first American woman to do so.Williams was born and raised in suburban Pittsburgh and Detroit and currently resides in suburban Pittsburgh. On January 19, 2014, Williams won her first bobsled gold medal in a World Cup event at Austria. She was later selected to be a part of the U.S. Olympic 2014 women's bobsled team. On February 19, 2014, Williams along with Elena Myers won the silver medal at the 2014 Winter Olympic Games.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